我不仅说像普通人一样，我到了这个地方，哎，我拍两张照， 哦， 我稍微滑两，然后我会把这个整个一个雪山所有的雪道都滑到，然后把它所有的道外的区域也会都会滑到。 哇， 因为当时 没有遗憾了。 对， 最方便你有 我是一，这算打广告吗？ 当然不算。 我是一直在那个 Apex 哦 ，APX 的公司，就是比较 local 的一个公司。 嗯， 我不会去选择那种比较国际化的公司，往往价格差很多， 差很多是吗？ 然后也会吃到当地的罚单。 对呀， 是的。 其实因为什么吃罚单？就因为什么超速啊？ 比如说我停车， 哦，停车怎么了？ 第一年去的时候，我在皇后镇上停车，我不知道，我看到地下画了个框，我就停了。 哦， 但是后来人家说这个是一个 私人车位， 到底是 车的一个停车位， 出租车， 我不知道， 也怪他们没写清楚吧，对不对？ 不知道，其实人家是一个惯例， 哦， 他黄色的框， 哦， 有些是卸货区域， 是分钟吗？ 是，多少分钟？ 哇， 然后有些区域你停在那里，我一直好奇，他比如说他写了30， 嗯， 没有人检查。 嗯嗯， 那这个靠什么？我停了35分钟怎么办呢？ 就是啊， 后来才知道，就是说 有摄像头 他是抽查的，他没有摄像头，没有摄像头， 哦，没有摄像头是啊，哦， 对他正好你碰巧被他看到了，哎，看你的车一直停着， 你是有多不走， 他就给你开罚单了， 对，嗯， 是这样的。然后新西兰对开车打电话 也很 处罚特别严， 就开着车打电话， 哦， 蓝牙可以的，但是不能拿在手里，是不是？ 对， 哦， 我就曾经吃，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接个电话，然后200块， 澳币。 纽币， 就是新西兰元， 那也很贵啊， 很贵啊，快1000块了， 很贵 啊， 一天车两天车都够，一天车差不多够了吧？对啊， 接到了， 开着车打电话，蓝牙可以的，但是不能拿在手里，是不是？哦， 我就曾经吃，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接个电话，然后200块， 澳币， 纽币， 就是 纽币 新西兰元， 那也很贵啊， 很贵啊，快1000块了， 很贵 啊， 一天车两天车都够，一天车差不多够了吧？对啊， 接到了一个，结果还是推销的电话，你说气死了！ 你这有来电阻断功能， 但是他们那个处罚系统特别好，非常方便，罚款特别方便，打开一个网站直接 停车也会罚得很厉害吗？比如说我没有严格按照规定， 哇，那是罚了 多少？ 80吧， 80纽币， 挺贵的， 那 也 挺。现在5:1，差不多1:5， 对，皇后镇的消费可真不低， 是不是？ 什么消费都不低。 哎呦，去超市买东西也很贵。 我相信很多人去那边很关心的，可能消费 物价嘛，物价， 对， 物价，他那物价就是你到那边你不用去算这个汇率，你全部按照国内的来，我觉得还好。比如说吃一碗馄饨20块， 乘以5，100。 对，你如果仅仅是二十块钱，国内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是去乘以5， 可贵了。 那你可贵了，可真的就是一碗馄饨， 馄饨100块。 对， 在国内20块， 然后两个人，打个比方，两个人吃一顿饭，简单单的。 好，我跟道道去了吃顿饭，两菜一汤， 100多，200多， 差不多就80-90块或者100块钱， 两菜一汤， 牛逼啊！ 哦，对，这个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数字放在咱们国内，其实也挺便宜的。 对啊，就是很正常嘛。 两菜一汤， 但是你要再乘以5。 对，但你要乘以5。 没办法，人家 那只是一顿饭， 你到了一个地方嘛，就是那个是吧？ 对，所以我们去，我经常会租一个很大的房子， 自己做饭， 然后就是把朋友聚在一起， 嗯， 然后就自己去超市买， 挺好的， 自己做， 嗯，那个会便宜很多，是吧？ 他们那边民宿很发达，就是所有的民宿，有些好一点的 厨房 都有非常非常齐全的厨房 哦， 所以就肯定是自己做会做会便宜一些， 是的，是的哈。其实我觉得皇后镇啊，像新西兰是特别可以玩的很爽的地方， 对， 白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去玩。 嗯， 问一下，因为镇啊，老说皇后镇。白天挺热闹的，各种喜欢运动的朋友， 嗯， 五颜六色，穿着里出外进的。 嗯， 到了晚上，皇后镇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晚上就是该热闹的地方热闹， 依然 不该热闹的地方非常安静。 不该热闹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的商店， 哦， 6-7点钟就关门了。 关门了， 哦， 超市也是这样吗？超市也是这样吗？ 也是的。 啊， 那他们关门之后都去哪儿了呢？ 他们就是玩去了， 酒吧，就是该热闹的地方。然后酒吧他是要你看护照的，像我这种脸跑过去，他们就不看了，一看就是18岁成年了。 哦， 他们 不会，他们对亚洲人 像，比如说像这个主持人， 嗯， 他们就肯定得让你拿。 情商怎么样？ 嗯， 超了吧？ 是。 真的是这样， 真的会是这样的。 我是真的， 因为他们，而且他们的酒吧跟我们不一样。 嗯， 我们酒吧可以很嗨啊，蹦啊，弄啊。 那里面呢？ 他们很安静，不知道在干嘛，就拿一杯两个人拿一杯酒在那里喝，在那聊天。 我跟你说啊。 好好行，咱们去，对对对啊， 对，就特别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挺无聊的， 对， 全是静吧，

刚进去，我一看女生都上，我也上，那千万不要， 对对对， 不要跟生命开玩笑。 是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女生呢，可能就是现在 小心一点吧。 比基尼滑雪呀， 有 装备方面 有吗？那个在新西兰那块， 体验式的 全世界嘛， 这个无所谓啊，就是你愿意，你就可以现场脱、啊， 摔倒疼死了。是这样， 他们不限制说，哎，你一定要穿专业的服饰，然后怎么怎么 没有人限制你的。 哇，那很帅耶！ 擦了，你看一下摔倒，真、就是你、 哎。我这次在刚刚过去，我刚回来嘛，就看到有三个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哦、 他们就直接上缆车到顶之后就开始脱衣服了。 我的天！ 然后就脱的女的剩 比基尼、 三点， 哦， 男的就穿个内裤， 上身裸露， 全裸露的。 我的天！ 然后他们就是自己嗨嘛， 哦， 然后互相拿个 啊，确实有这样的 摄像机在拍视频， 厉害。 然后边上很多人在看。 哇，我只在动画 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在国外也不多， 是吧？ 他们这样做会比较好玩。 嗯， 也就是 gap year。 啊，也许 然后其实他们每年也会像国内一样，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国内到三四月份比较热的时候、 嗯、 会有一些光柱节、 嗯、 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活动， 对， 就到那个一天那个点大家都光柱来滑， 没错， 就是比较有意思， 对，也是一个 party 的感觉哈， 对对对，也是狂欢嘛，是不是？ 我们只有短短四十分钟的时间跟小飞一起聊天、嗯、小飞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教练， 对， 而且谈吐极其的到位，你没发现没有哈、 嗯 谢谢对那个，而且我觉得应该是高学历的教练，我能感觉到、 啊、 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小飞的教练事业越来越顺利、 嗯、 身体要健康、 嗯、 而且再去新西兰的时候呢多拍一些照片啊，因为我明年的节目会有视频和照片的分享， 是的是的， 有机会来我们节目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更直观一点， 好， 是吧？ 谢谢谢 这个其实刚过教师节哈，九月十号刚过去啊， 刚过去也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 还是补一个 啊， 教师节快乐， 对，因为这很重要、啊、对 对 对，它不单单是一个传教授业、 嗯、 还是一个保护安全的问题，滑雪还挺过去啊， 刚过去也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 还是补一个 啊， 教师节快乐， 对，因为这很重要、 啊、 对 对 对，它不单单是一个传教授业、 嗯、 还是一个保护安全的问题，滑雪还牵着这一块的， 对 吧，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别去了一趟呢浑身伤痕，对吧， 大面擦伤那就算了， 比基尼啥的还是算了哈， 对， 做什么事情按部就班最重要了哈，我们要谢谢小飞的分享， 谢谢 也希望接下来大家共聚新南感受冬天的美好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拜 拜。I guess you had to wait it. You see, I've got to make you understand. I know it sounds a foolish thing to say, but it don't matter, baby, 'cause today's another day. You should have left on my life. You should have left on my life. You should have left on my life.